若

默在漆黑一片的舞台，丑八怪啊啊，在这暧昧的时代，我的存在啊啊，像意外。用一滴泪会红颜祸水，有人丢掉称谓什么也不会，只要你足够虚伪就不怕魔鬼，对不对？如果剧本写好谁比谁高贵，我只能沉默以对，美丽本无罪，当欲望开始贪杯，有更多机会，像尘埃一样的无畏，化成灰谁认得谁，管他配不配，丑八怪啊啊，能否别把灯打开，我要的爱啊啊，触摸在漆黑一片的舞台，丑八怪啊啊，在这暧昧的时代，我的存在啊啊，不意外。 Thank you. 更久了一夜，到处不胜寒，起舞风轻盈。 中午12点了，你肚子饿得咕噜咕噜，别被人听见哦，真巧啊，赶快把手边工作告一个段落，去吃午餐吧。大家好，我是陶喆。 欢迎致电摩尔龙， 乌贼男。